哇，系啦，咁今个礼拜啲嘢都仲未甩晒嘅，咁啊蓝血人，蓝血人都关事唔系啩？呢、這个卫斯理嘅，点会关呢个复仇者？就系咁，你啊真系有所不知啦。呢蓝血人呢、這个呢啲外星种族就系嚟自同一滑嘟嘟同一个星球嘅，就系、是、Titan 啦、啊，就系、是、呢、這个啊咩啊？系几多位有？ 土星六号六号， 土卫六冇错，就系、是、啊，即系上次我哋都讲过嗰、那个直情嗰个剧叫做 Titan 嗰个咧。嗰、那個唔係劇，嗰、那個即係 Netflix 電影，佢、都係講你就係要去嗰度殖民啊嘛， 係嗰度住， 都係離開啦， 嘟嘟就係住喺嗰度， 冇錯啦，即係其實呢個的確係太陽系咧，有機會存活生命嘅比較大機會嘅地方之一啦嚇，咁就嗰度，咁呢個南極人就初初佢就吹話佢哋嚟自咩木星啊，好木衛二係嘛，木衛二唔係土星係嘛。木星嗰只，咁好似话嚟自嗰度，咁但系大家知道其实系气体星球嚟噶嘛，咁、后屘先改翻修正翻系嘛，喺呢个咩回忆录嗰只就话系咩系咩木卫二 啊？系咪回忆录嗰度讲 啊？系 系啊，响啊维斯利嗰个回忆录讲翻系咩咯？ 哦， 系咪木卫二啊？ 修正翻嘅， 系。系啦，即系总之即系 Titan 啦，即系 Titan 啦，咁亦即系大家睇《无限之战》入边嗰个滑嘟嘟嗰个星球就系咁，即系原来滑嘟嘟就唔系喺咩外星好远嘅，其实都系我哋啲同乡嚟嘅啫，吓都系太阳系嘅啫，系唔好远，系咁但系咁啦，唯一关系就有少咁嘅关系啦。好啦，咁啊讲下，唔系正式讲，因为我哋都冇睇晒，望过头望过尾，好唔好睇嘅咧？马仔话， 差我第七片要比较上， 仲衰过第一 片好差 咯，大 系咁呢度佢就话想用蓝血人嗰个嘅能力啦，去救翻阿白素。 我想问一问，边一个饰演蓝血人 噶？蓝血人即系唔系佢有几个嘅？咁佢平时嗰个即系应该主角本嚟男人嚟噶嘛？ 系 方天啊嘛，咁但系呢度佢就跟咗阿关之琳嗰个版本啦，即系上次刘德华。就变咗女人嘅，咁啊叫方天涯嘅，好似而家叫做，咁啊系啊，叫咩话？文咏珊系嘛？ 系啊， 争啲 咩啫？ 咪争啲噏错文翠山系。 哇！ 系系，咪你啲咁嘅鬼西人都改埋啲中文名，好混乱啊！系大佬， 佢样争好远噶喎。 吓，佢样争好远。O K。 年龄都争好远。 唔系咁佢仲有一只嘅，佢话佢哋系恋人嚟嘅，原本。咁另外一隻就係黃浩然嚟嘅，即係無線都係嚇。咁呢度佢個造型就成個，即係成個歐史入面嘅怪獸咁嘅。即係化咗個怪裝，喇喇地咁嘅。佢連個髮型都有啲似嘅呢度。係啊，系啦，咁佢咪講係咯？唔講古仔啦，即係總之基本就係為之你想。想即系佢哋帮佢救翻阿白素，咁结果白素系搞到真系变咗半个蓝血人嘅，咁先犀利。吓、 啊， 不过好彩佢啲蓝血人咧叫，即系佢哋叫做蓝血人，即系冇个样变话嘟嘟咁大镬啊，个样系正常嘅。系啊，佢咪话最尾佢咪变咗长生不老咁咯，唔好理佢啦。 跟住佢又有个咩蓝血宝典咧，唔知咁入咗阿维斯嚟。 好笑，葵花宝典嘅真系，系啊，唔系佢唔系真系本书嚟嘅，一嚿嘢嚟嘅，佢入咗落去里边嘅，攞唔翻出嚟嘅，吓咁佢哋咪成日即系想抢咁咯。 哦， 即系黄浩然又想抢咁咯，咁但系其实佢实质嗰个即系嗰个女蓝血人就即系最尾佢都系佢打死阿黄浩然啦，咁咧系讲埋都唔怕啦，系咁呢个古仔我都唔知佢点样可以拖到咁多集嘅，我哋睇头尾，不过好似冇，我都仲接得翻嘅，点解啲古仔？ 佢试爆个太空船咯，尾最尾 唔系你跳晒中咁多集，好似冇跳过咁嘅，可以犀唔犀利？ 哦， 好正啊！咁同埋咧，即系咁，佢第一集咪有啊咩张秀文咁样叫做啊？ 系啊， 即系都冻喺度咁样吓，又 表妹喎， 依下咁样咁啊！咁呢个第一集都有嘅，就永远第一集就消失咗啦，因为换咗另一个女做咗啦，咁嘅喎。又话佢唔知去边度读书，咁又走咗啦，咁啊换咗第二个表妹嚟嘅，好多表妹喎呢度。系啦。咁跟住呢度啊卫斯理啊，成套戏都死老豆定咩咁嘅死样嘅，即系冇醒过嘅，即系好好 佢好似揈緊頭咁嘅，成套嘢都 係咪變咗阿變形合衣咁啦，係嘛？係咯，成套都係唔得嘅呢度，係啊。咁反而咧，阿邊個仲出多啲？今次阿吳允龍。 哦，咁好睇啲啊！ 唔係咯，佢就成日用醫生嘅身份出現，咁你知吳允龍做一件醫生袍都唔似醫生㗎啦，係咪？ 打仔， 你點都覺得佢係打仔啊？係咯，係咯。咁我成日覺得佢呢個角色有冇㗎？係 咪袁振雄嚟㗎？ 係咯，我就覺得呢個角色係咪即係夾硬改第二個名？ 即 係 袁振 雄 咯， 係 咯。 係啊，即係有冇呢個角色㗎？原本韋斯利咁定係佢 呢個叫？咩罗约翰好似叫 系有冇呢个角色嘅咧？ 我唔知喎，真系 系咪咁好抽嘅咧？但系佢依家佢好抽嘅程度系袁振合嚟嘅，系咯？原本韦斯利有冇？即系可能有个咁嘅名嘅人，但系系咪会做咗袁振合啲嘢嘅咧？我拗晒头啦，系咁、当然啦，佢呢个又系唔跟嘅啦，即系又系攞你啲人名嚟自己发挥咁一个故仔啦，咁 呢一度粗多嘅應該，因為講佢個女，佢鍾意我個女成日想變男嘅人嘅、 啊。即係你當男嘅人即係其實即係好似吸血鬼咁啦，即係長生不老嘅。咁佢就講佢原本個小說都講佢哋即係喺地球唔知幾百年㗎最少。咁、又話咩見過啊咩石達開呀，即係太平天国嗰呢咁咩天王啊。東南西北我唔記得邊個啦，係南啊北啊唔記得啦，係啦，咁佢好多歷史人物都相關，唔係講呢套啊，我講佢即係原本小說入面，即係佢哋穿即係個歷史度住咗落去，即係來自星星嘅你咁啦，你當係啦，係咯，咁如果你得到佢嗰個能力，咁即係你可以長生不老咁咯，即係咁咯，即係我諗你當係呢種故仔啦。 嗯， 想变僵尸咁啦，咁但系佢哋好似佢哋又冇乜大问题，又唔使吸血嘅，咁都 OK 嘅， 系咯， 都唔错嘅，变咗都 有超能力添，仲要 有超能力，系咯，咁斋变感冒又冇所谓，系咯，系咯，即系斋变蒙面超人又冇，又唔使改造嘅，咁点解唔变咧？ 吓，嗯， 系，嗯，咁啊 ，anyway 就咁啦，咁我哋冇睇晒成套嘢，都睇头睇尾啊，咁啊好唔掂嘅， 系，因为佢其实佢今次用嗰啲嘢又要。接过去第一集喎，已经，跟住但系佢啲即系啲武啲设计啊，武打啲啊，仲比第一集更加差。 嗱，即系好似佢第一集已经即系炒车啦，吓，即系飞咗出嚟啦，为之你。其实嗰啲如果你喺以往武特技嘅时代，喂，咁你炒车唔系科幻片先有噶，咩戏都有机会。咁你其实你求其影下咪算咯，咪架车停低咗啲烟咁或者点咁，个人飞咗出嚟算。咁你唔好用啲好渣嘅 C G 去整啫，噶。即係自暴其短呢個問題囉，其實又係、即係你 要喺架車上佢有條大蛇襲擊嗰個 CG， 跟住 嗰個真係假到真 係即係余文樂搵隻手接住一條蛇咁頂住呢，係嘩呢啲30年前無線咁嘅咁嘅嘢，好似 即邊個講啊， 黐落去 你想話邊個講啊， 咩邊個講，唔系我话余文乐揸条蛇喺度，好似三十年。 哦，即系讲韦斯利，系。 系啊。 咩啊？三十年揸住嗰条真啲，因为嗰条系胶噶嘛。我宁愿佢揸条系胶啊，大佬。即系佢啲 CD 咁渣，系胶过系胶啊！你明唔明啊？胶过胶啊。 系。 同埋你完全唔知佢点可以捉住嗰条蛇噶？条蛇大到你，有冇搞错啊，大佬？佢唔咬佢嘅。 可以一啖可以应该夹到佢个头成个吞晒得喎。 係咁嘅 size， 冇错。 係啊。 揸住喎，你咁咪讲笑啊，大佬。真係就係算啦，等你睇嗰陣，嘩唔係呀嘛，咁你不断有啲发呢啲声㗎会。咁啊 ,ok, 咁啊讲下即係讲下，即係我哋未正式讲嘅，你都大家有兴趣，我哋可以慢慢之后再讲，介绍俾大家又抌咗出嚟啦，就係、是、呢、這个吓咩啊，冒险王韦斯利吓传奇。啊！知南 鐵人，知南 鐵人，就呢套啦。咁佢最唔好咧，就係將佢嗰個咩，即係即係韋斯利自己嗰個私事啊，不斷作為主線繼續落啊。上次又揾老豆老母，咁今次又要救條女呢、這個咁，佢仲要再楞翻上嗰個故仔咁落啊嘛，唔係一個獨立嘅故仔嘛。咁當然咁佢其實佢好快嘅白數都冇事嘅，唔係話最尾先咩嘅，佢中間已經冇事噶，話好快已經冇事噶，即救翻嘅。 唔得嘅，咁同埋我白素又剪咗短头发嘅，好肉酸嘅喺度，唔得嘅。总之大家睇啊，即系其实睇阿马仔都话斋啊，系渣过一般内地嗰啲剧啊， 渣好多 啊！即系你而家就算睇内地啲剧都好睇啲嘅，即系唔系呢啲咁嘅题材，都唔系咁样表达嘅，系 嗯， 唔会拍成咁嘅。即系呢个你无论剧本无论特技乜都输晒嘅一套嘢嚟嘅，咪渣过 TVB 而家做紧嗰啲咯。我真老实讲啊，你睇翻《动人的时光》同咩就算逆缘都好睇过呢出噶。 嗯， 讲真嗰句， 唔系，我有少似嗰啲人哋业余黐啲人自己求其一班人咁拍嗰 啲。 啲 YouTuber 啊，你意思系啲 YouTuber 自己玩嘢拍嗰啲啊嘛？ 系咯， 仲要拍得渣嗰班嘛，唔系拍得好嗰班啊嘛。 系啊， 咁上下到啦，系咯。咁啊，系真唔该啊，唔好唔知咩事系。就是咁啦。喂，咁好啦，咁就差唔多啦，今个礼拜咁啊，有咩嘢下讲埋下个礼拜啊？其实都有啲嘢嘅，咁有啲乜？喂，系咪高达嗰都要讲讲啊？即系咪？就首先就已经有抌咗所谓头十五分钟，咁但其实都十五分钟有一大橛都系啲总集编翻之前啲嘢啦，跟住就嗰、那个咩老母战役，其实都系亦都见过嘅，大部分场面就多咗少少新嘢嘅啫，系啊。 好少啫，嗰十五分钟真系得， 即 最屘 新嘢好少咯，系啊，搵笨嘅， 分钟到嘅啫， 应该都。搵笨嘅。 之前睇晒嘅 其实。睇晒佢加咗啲即系长翻少少嘅 影像 啫，其实冇即如果论故事上就冇新到嘅，系啊。 系 啦，点多两转嘅啫，系咁样嘅啫。 咁如果大家想睇晒全套嘅咧，下个礼拜咧，香港都会正式喺戏院做。 戏院做啦，下个星期系啦。 系啦，就五月五号星期六啊，就会做噶啦。呢、這個紅色的誕生呢一集係啦、 但係幾時先我哋會喺網上有得睇咧？ 咁就唔知啦。咁、就總之五月五號香港就會上咯，係啦。 戲院上 戲院上就喺嘉禾 The Sky 同埋嘉禾嘅全新天地啊，都會喺兩間戲院做嘅，都係。 咦？唔知 有冇？上緊呢兩間戲院嘅，其實都係。 唔知有冇機會睇到啦？係 咯。都難啊，因為都差唔多爆到冚啦，已經。 係咯。咁我或者我哋真係等佢網上、 可能真係等佢 出啦， 網上訂出嚟啦，係啦， 係啦， 都係做嗰日啫，其實都真係。 明白。咁即係我哋都或者下次先繼續即係正式談論啦。不過即係話俾大家聽，想望下就有頭十五分鐘啫，我都貼咗上群組嘅啦。不過真係唔係有咩新嘢啦，講真係。 係啊，係或者你上高達嘅官方網站，其實都有。 有根本就係嗰條 link 嚟啫嘛。係啊， 有中文字幕俾你。 佢 official 噶，抌嗰條唔係偷嘅，大佬係咯。係跟登 info 啲，唔係咁馬仔又見到佢有一度一滴定係新嘅就話阿龍竟然出場啊嘛。 有啊。 揸緊㗎，係啊，係啦、 啊， 點解咧？明明我哋睇舊嘅阿龍係新兵嚟嘅喎，佢都講明阿龍嘅作戰經驗或者佢嗰、那個啊，佢話佢咩喺應該話佢揸機啊，即係訓練嘅經驗其實同阿寶唔會差好遠咯。咁點會喺呢個老母戰役已經係揸緊機啊？即係佢冇嘅，咁咪夾硬提早出場啦，冇辦法啦，係嘛？你話林有德都一早係睇冇林上都得嘅，係冇話唔得，係你改曬改勁啲，係啦。雷比爾身邊最寵信嘅人就係林有德，原來佢燉冬菇嘅不斷，你宋義咁講我都冇你辦法嘅，係啦。咁就係咯，咁呢個就下禮拜再或者再長講啦。咁但係大家好期望佢哋會再做 Origin 做翻正章嗰 part 就應該唔會啦，因為就。开咗 Unicorn 计划咧，就应该会全力做 Unicorn 嗰边噶啦，因为而家佢都系Unicorn 做完之后有个空档先搞呢一个 Origin 嘅啫。咁我好相信系佢哋亦都讲过话唔会嘅，唔知咩，但系大家只不过系自己相信佢会嘅啫。吓，就咁，但系睇嚟佢唔会啦，应该 OK。咁啊，照计应该佢呢度点都做到高大彩身嘅，因为画咗噶啦嘛。 系 啦，咁啊嗰啲会做埋，跟住就完场咁啦。我哋估系咁估啦，咁系咪咁啊？大家下个礼拜有幸入场嘅朋友，引证下我哋又有冇讲错啊？定系又俾我哋讲中咧？ 系 啦，都好难唔中啊！呢下喂，咁好，下个礼拜先再讲呢个系咪？或者有冇意见咧？或者我冇啫，等下马仔同芬芬有冇意见？有冇？ 我觉得啲画面几靓，除咗画面 咁系，画面系几靓嘅，的确 都系冇乜特别咯。 咁啊，马仔 咧？ 我咪佢个 origin 咪好强调好夸咁，我成日觉得 系 好 让做样嘢，好似突然间由正常睇睇电视变咗个舞台剧咁样，佢班友 点样咧？ 咪突然间好夸张啊！玛莎啲台词都好夸噶，讲到 哦，即系样样嘢都要夸张十倍，再演出翻一次咁样。 系啊。即是佢嗰度讲话咩神啊咩跪低啊嗰啲 系无端端系向我下跪嗰啲，咁点会讲啲咁嘅嘢嘅？ 系突然间好夸咁咯，一样样都夸，跟住黑色三连星嗰啲武器又全部夸大啊，要 啊啲斧头又 哦系啊，好大把啊，真系系咯，大过雷神嗰把系 系啊，佢嗰啲系直头 三一嗰啲嚟噶啦，呢啲系。 佢好似拎咗个唔同比例个斧头咧，佢系即系一比四四，佢拎紧只比六十个斧头咁， 系差唔多啦。 可能你劈只战舰噶嘛呢啲嘢？ 系咯， 斩舰斧。 系啊，系啊， 系咯， 夸张系啊，真系好夸张系啊。 系啊，全部要夸啲咁咯，好似系。 唔知有冇回力掟出去嘅咧？可以系咯。 唔知啊。系啦，即系我感觉上系佢个 origin 系特登要。好似好夸咁样要做到嘅，因为佢唔可以再，即系佢始终而家啲人要睇超级机械人咁，佢做翻咧，佢又唔可以讲佢突然间即系有力场啊，有支东啊啲咁嘅嘢，咁佢唯有喺啲武器上嗰台同佢啲对白加加劲。 唔系啊，可能下一集话俾你，黑色三连星可以合体都唔定啊， 又改写历史啊， 佢中意啊，系咯，有咩唔得啫，吓？合体咪变咗大沙鼓，你冇睇过就大沙鼓咁。赵一其实就大沙鼓嚟噶嘛，冇脚噶嘛。 吓，系咯，系系啊，系呢个意见咯，我就系觉得， 嗯， 点解咁夸啊？成到样样都要。 即系佢哋已经拍唔翻嗰阵时零零八零啊，零八小队嗰啲咁细腻嘅作品。 零零八三都唔得啦，唔好讲再嗰啲啊。 咁因为我自己中意零八小队多啲噶嘛，咁我咪讲零八小 队。即系意思系讲啲真实系实战啲嗰啲。 啊，真系好啲 噶啦， 做 唔到 翻嗰种感觉。 唔得啦，而家啲人唔系中意睇真实系啊嘛，因为 佢 系要有咁夸得咁夸咯。 嗯，系啦， 系啊， 嗯，都系 咁啊。 嗯， 好，呢个下个礼拜如果有知道再多啲再讲啦。 系啦，咁下个礼拜仲会上戏院嘅就系。礼拜四日五月三号就会上阿张家辉嘅导演嗰套《低压槽》啦，都会下个礼拜上 嘅。嗰套我睇个画头咧，佢似乎嗰个系即系一个自己导弹出嘅城市，唔系香港嚟嘅。 系啊系啊，叫 近未来 嗰个，我睇简介嗰个。 咁虽然咧，佢又唔系话系即系科幻，但系有啲科幻味道嘅，即系其实系一个唔存在嘅城市度。 系啊系啊， 都唔系好正常嘅。咁你其实你当科幻睇 OK 嘅，系 啦。 咁好似咪都有阿苗侨伟做嘅，系咪？ 有苗侨伟， 系咯， 有苗侨伟做嘅， 系咪好似都系有啲卧底咁啊？系咪会唔会都有啲使徒行者咁嘅咧？少少。 根本张家辉就系卧底啊嘛。 哦，即系佢系使徒行者。 系啊，佢本身就系一个卧底警员嚟嘅。 哎呀，佢唔揾埋阿佘诗曼嘥咗啦。 系 咯。对啦，黄子华咪一流啦，喂，咁但系我见过以纯粹以画头睇咧，又拍得几靓噶。 个影像靓噶， 系噶，系噶，咁啊，即管睇下今次唔玩灵异玩，即其实你可以话系科幻，睇下又点，我又觉得又要留意下 嗰对韩国 team 嚟帮佢。 哦，即系 点样拍嗰个系韩国， 嗯，咪得噶，啲画面好似几好，系啊，同埋佢都营造到嗰度唔系香港嚟嘅，即个城市有啲。有時你覺得有少外國咁嘅，即係佢又唔係 exactly 香港，但係佢又有少少香港嘅味道嘅，咁我覺得幾好喎，係咯，咁啊即管睇下，係咯， 可以睇下， 拍鬼我就覺得佢唔係拍得好好啦，唔好意思啦，係咯，不如試下拍科幻啦，係咯，咁今次就係咁啦， 成功都唔頂， 係咯，我出其實仲正，係咯，咁你起碼 believable 噶嘛啲嘢，咁我擺咗個虛構城市啫，我唔代表啲嘢神怪，啲嘢冇神怪都係開槍都係。系咪先？咁但系你成件事咧，就可能可以避开一啲咩政治问题，因为冇咁冇唔存在嘅个咸城啲咩城嚟啫嘛，我又唔系香港嚟，系咪？就算呢个虚构城市话要独立咁啊，点啫？ 系 因为都唔系香港嚟噶嘛，呢个城市咪先咁，即系你可以玩尽啲，亦都系咪？同埋可以有啲新奇啲嘅嘢，或者甚至乎有少少比现实先进少少嘅科技都 OK 嘅，系啦，即系喺近未来咁。O K 喎，呢套又反而要睇下喎，系咯， 要留意下啦， 要留意下啦，系咯， 嗯，冇错， 好， 下个礼拜就会做啦呢套， 嗯，好， 系啦， 咁跟住五月五号有仲有套动画系做优先场嘅，咁我唔识，我想问下新宇啊，叫《文豪 Stray Dog》剧场版，呢个系乜嘢动 画？ 佢五月五号就会有优先场喎，呢套嘢。 即系咪买得翻嚟都总有啲名气啊？应该系嘛都。 系咯。 佢话佢入面嗰个叫咩武装侦探社 哦。系。系。 哦， 咁唔知系点啊？即系可能都系打又打又查案咁啦。 系， 系 唔紧要嘅，即系佢都系 fans 噶啦。而家啲动画咁，佢有翻自己一班人睇开嘅，我相信都系啦。佢唔会乱咁买啲冇人睇嘅翻嚟嘅，我唔相信嘅，系咯。 照计系啦，照计系啦，系啦，佢有优先场做咯，咁啊，佢都会做嘅，系啦。 O K。 咁就另外有套又系怪怪鸡鸡嘅，就日本片嚟嘅，都系五月六号啊，星期日都会有优先场嘅，叫《尖汤物语》啊， 系 呢套啊。 系 啊，呢、這个芥雅人 就奇幻嘢嚟嘅，芥雅人即系阿半泽直树啊，芥雅人。 但系咩关于乜嘢嘅咧？ 佢诶 讲佢 尖仓嘅家，系啦，嗯，系啊。 咁就即系总之话佢咧遇到嗰度就好似有个灵界咁样咁啦，吓、咁佢后屘就遇到好多奇怪嘢，咁但系同埋咧话佢老婆可能已经。挂咗咁样嘅， 都入咗个结界里边。 系啦， 系啊，系啊， 之类啊，咁就话佢话要救翻佢老婆咁啊。 咁系咩？其实系啲妖怪嗰啲咁样嘅。 吓、啊，妖怪嗰啲系。 嗯 ，OK。 都好似几过瘾嘅， 系啊， 有阵睇少少画头。 唔系正常嘅，总之 系唔系奇幻嘅。 嗯， 系啊，系啊，都。 咁仲有边个做噶？咁唔会得个人做噶，系咯。 安藤英同埋呢个咩高田充希啊，唔知高世充希。 系啊系啊系系。 高田充希系啦。 系啊系啊。 咁就呢几个人做嘅，咁系咯。咁我最熟悉我应该都系阿芥雅人嘅，其实系，即系如果香港人我 系 啊，十倍奉还啦嘛，系咯。 系啊 系啊， 我成日认住佢套戏会咁讲。 你逢真見到佢個樣，你都覺得係 係 仲仲佢就仲會仲要用廣東話講啊，配咗音啊。 咁啊，係啦，咁個導演其實都幾出名嘅，叫山崎貴啊導演。 哦， 之前就係導演過寄生獸啦。係 咪大和號咧？ 唔係大和號，佢唔係大和號，佢仲同埋叮當 Stand By Me 啊。 哦， 同埋永遠之靈啊。 哦， 啊大和号啊，冇错，大和 号系嘛，系咯，即系木村嗰度啊， 系木村嗰度，同埋嗰度我觉得几好睇嘅，嗰几集都叫做三丁目啊，永远的三丁目有， 哇呢个直情系超正啊呢套， 我觉得好好睇嘅， 三丁目之食日啊嘛， 系啊，都好睇， 帮我睇翻佢最早嗰套系打机王啊，不唔系。佢應該香港唔係咁樣。 係啊，打機王啊，應該唔係香港嗰套係嘛？應該 唔係。咦？但係香港係咪都係叫打機 王？邊套啊？打機王邊套？即係金城武咁 係 咪？ 唔係。小朋友嘅，講佢入咗部遊戲機 嗰度。機械人仔啊！ 係。係 啊，細機人仔好似有貓頭鷹咁嘅細機人仔。 哦。 呢套都係啊， 嗰套 作品嚟嘅，因為好多科幻喎。嗰套阿金城武嗰套， 後屘有機械人揸噶嘛，有機械人揸噶嘛， 啊，有呢個武者回歸啊， 係咯， 金城武嗰套咯， 係咯， 金城武嗰套咯， 係，即係佢初就係拍科幻片開始嘅，係啊， 好多科幻片㗎，其實應該，所以都佢都應該 第二嘅，哦，咁呢個就完全唔使懷疑啦，如果佢拍嘅， 尤其是嗰三丁目嗰幾套， 三丁目就唔係科幻㗎喎，但係佢雖然唔係科幻，竟然哥斯拉會出現玩嘢㗎，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 系 好 玩 嘅嗰套嘢， 系特不真气都系呢度弹起嘅啫，大佬就系做呢个三丁目先成日第一集啊，就系做呢个绿子呢个角色弹出嚟。 系啊，好睇嘅，好推介， 好好睇啊，好好睇。我哋话似阿吴京嘅话小说都系呢度，不过都唔系呢度弹出嚟，嗰时都红啊，系好多人做嘅呢套啊，好睇，好好睇，好好睇。佢将日本即系几个好重要嘅时代，即系当然佢系。即係講佢戰後點樣重建咁，但佢就從一個一條街咁樣去講，又點樣未有電視機就好好睇。即係呢度你直情你搬一搬，根本可以係一套。我唔知點解佢哋唔拍翻一套香港版或者中國版。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嗰、那個 解憂雜貨店可以，我呢套呢套都絕對可以。 喺度拍中國版絕對冇問題。 中國版我就唔敢講啦，唔知佢發生咩事噶嘛，佢嗰啲唔能夠拍出嚟噶嘛，有啲係啲歷史，係咯，唔得噶嘛。咁你喺我香港版，香港版肯定得咯，係你咪 三年零八個月之後咁咪得咯。 系啦系啦系， 冇咁錢，佢都六十噶啦，講緊 六十年代嘅，六十年代嘅。 咁咪鄉下妹出醒啊嘛，講下就係講鬼不真嘅，跟住去咗嗰個車，即係做咗個車整車嘅咁樣。咁喺嗰度做咗攞做落嚟，咁啊 條街 跟住對面就士多條友，但係原來佢理想係做個作家，但係佢好屈屈不得志，就走咗去啲漫畫度寫嗰啲。即係科幻古，即係佢好睇唔起嗰樣嘢嘅，佢自己，因為佢本嚟文學噶嘛，諗住佢根本就覺得呢啲科幻嘢就穩定，佢覺得啦當時咁、啊、但係原來後屘就成為好勁嘅嗰啲，即係嗰啲咁嘅作家嘅，就係、是、科幻呢方面，係咪？即係佢 大， 因為話佢收養咗嗰個細路仔，成為咗好出名嘅科幻作家。 小朋友啊，好似 係 小朋友先 係。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呢度有好多日本嗰啲歷史啊。咁係咩三菱啊嘛？其實佢嗰、那個。車老闆咁樣，係咪就三菱啦？咁樣變咗係嘛？檸木啊，檸木， 係啊，咁就 即係佢好多隱喻咁咧，即係嗰個茶餐廳有條友叫李嘉誠噶嘛，咁嗰啲咧，即係嗰時都做過㗎，梁家輝咁樣嗰時七十年代紅下啊嘛，定係啊就阿李嘉誠啊李啊邊個李小紅做㗎嘛？即係有條友仔仔茶餐廳做個名叫李嘉誠，個咩第時一定會有發達嘅咁樣。即其實有少少嗰隻感覺嘅，同埋嗰種舊時代呢，原來你發覺哦，原來日本同我哋都係咁喎，啲人好鬼窮咁，只要有一個人有電視機，就個個人都會去曬佢屋企度睇嗰啲好重要嘅一啲嘢，佢就唔知係咩比賽，一個拳賽定係咩嚟嘅，我都唔記得咗。 定係咩登陸月球咁樣？ 係啊，之類啊，佢做過幾次，所以成條街人咧就會去曬佢屋企度，就因為佢有部黑白 電視機。 係啦，嗰啲咩所謂三神器啊嘛，當時叫做即係電視機、洗衣機同咩話，我都唔記得咗。飯煲啊，好似 飯煲定乜？係 啊係啊，咁佢就將呢樣嘢講翻出嚟咯。咁其實香港都有同樣嘅歷史，當然個發展同日本有啲唔同啦，咁但係你嗰種街坊之間呢種嘅情意結，我 係 一樣嘅，其實係一樣。所以你睇呢套雖然講日本，但係一樣嘅。佢啲士多都係啲細路仔都係潛嘢，跟住佢呃鬼佢哋啊嘛，原來一定冇得贏噶嘛，喺度 大獎 出啊嘛，冇獎噶嘛，係咯。 係啊，二十世紀少年咪用曬佢裏面啲嘢咁。 係咯，係咯，係咯，就係呢啲咯。咁其實好正啊，即係我唔知咪冇拍到香港版啊，真係好可惜。 如果香港版嘅就 真係好睇啊， 天子山下嗰啲， 真係嗰啲嘢嘅， 其實嚇，即 係 嗰啲嘢嚟。 係嗰啲嘢，係，但係你睇呢個日 本 版，你睇日本版都冇乜大分別㗎，其實佢都係差唔多㗎。係 啊， 係啊，係，只不過就係佢哋日本人同埋佢發生喺日本，但係佢發生嘅我哋一樣有共鳴，因為當你窮嗰陣，大家都係差唔多。係 嗰啲嘢， 都係咁衰，都係嗰種人情味，係啦，都係鄉下出醒就乜都未見過，跟住擘大口哇哇嗰啲咧，即係其實都係呢啲嘢。咁但係佢又做得好得意嘅，佢哋做得。系啦，咁竟然仲要加插一啲特攝嘢啊，咁由哥斯拉出現啦，咁仲唔得，係嘛？原來跟住搞完一輪嘅，佢哋都係睇緊電視啫。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係嗰個作家自己喺度諗緊個故仔啊，講緊。 嗯， 係啊，咁其實都幾得意嚇。咁呢套如果大家未睇過，真係要抄翻嚟睇翻啦嚇。三丁目之地、 哦、 三集嘅。 哦，你可能喺啲 節目 咧，呢啲就係$100三隻 DCD 嗰啲嚟。 其實 係 好係啊，唔、嗯。 但係好值得睇嘅，真係好值得睇嘅。 即係你喺香港買嗰個版本啦，但如果你買翻日本，佢有埋嗰啲製作特輯嗰個咧，好正。 哦，嗰啲出嚟啊，嗰啲。 好正，唔係因為其實佢呢、這個做呢個特技嗰個組就由呢度開始出嚟噶嘛，即係而家好多套、嗯、即係佢哋日本嘅叫做比較 top 嘅特技組，佢叫咩？叫白組嗰啲就係嘛。 嗯、 但是做呢度開始嘅，係啊係。 即 係 呢套戲。 冇錯，冇錯。係咁佢裏面整咗好多嗰啲，即係整翻啲舊景落去 key 嗰啲，佢做得好真喎。 係。嗯。 即係呢度你睇就覺得好勁，係啊，即係東京鐵塔由未起到起好到個過程咁，係咯。咁佢一路都有講嘅，你都重現咗好多以前嗰啲舊嘅車站啊啲嘢，好犀利，好犀利嘅。 嗯。 咁但未睇過真係要睇下呢套，我諗係佢山崎貴即最值得大家睇嘅一套啦，就唔係真係科幻，就係淨係科幻過科幻啦呢套，即帶咗大家穿越咗時空啊，真係係啊，真係、 嗯。 雖然個故事就冇講科幻，係啊，實質好科幻係啊，有啲好多科幻嘢攝咗入去，係一 d e p 係啊，好。 咁所以呢套兼倉物語都 可能要睇啦。如果你話係佢嘅就 係啦，佢嘅作品嚟。 咁有啲人仲堅持嗰個字讀念嘅，我真係吹佢唔漲嘅。 哦， 唔多啊嘛，佢死都話係，但我哋呢、這個我哋嗰個時代係係。读兼系读兼仓， 兼仓大佛啊咁啊嘛，我哋 系兼仓，系马西，唔系马善， 系 搞清楚先，系我哋食嗰啲盐西芫西葱， 系 系咁读噶嘛，系啊，冇错系咪？系啊，唔知道你咩事啊，不过个脑有 中国 人 可以有好多读音嘅，冇问题啊，咁跟翻个。跟翻個意思嚟要讀， 唔知係，即係我哋就讀兼倉啦，係啊， 係啦，總之係啦，兼倉叫兼倉啦，呢、這個 唔係、這個、我驚佢哋戲院你講兼倉佢唔識啊，唔知你講咩啊，係係啊，好好啦，咁仲有冇？ 仲有五月十號都有套古天樂叫《脫皮爸爸》，我唔 咁樣未做嘅咩？ 未啊，五月十號先做啊！ 我以為做咗啊，見啲人都講好耐。 嗰套啊， 但 係 呢套 有人提過。 是塌皮喎、啊、呢套其實聽講。 塌皮爸爸呢套係。 係囉塌咗皮嗰套嘢。 咁就唔知啦佢就總之十號就會做啦呢套。 係佢真係講佢脫皮呀、啊、脫完皮就後生咗嘛。可能吳鎮宇。係囉。吳鎮宇係做啊。係咪科幻老豆咁講喎。做古天樂老豆本來係伯嚟嘅就係唔知點樣。每一次脫皮咧，就會變得後生啲嘅，越脫越後生嘅。 唔止啊，劉德華嗰套嘅。 都係，但劉德華係就咁變嘅啫嘛。佢就每次咧，佢就每次脫咗皮，好似有條死屍喺度咁嘅嘛。咁佢要諗下點處理嗰塊皮啊。 哦，咁得意 嘅原來。我唔覺得得意咯，幾得人驚嘅啦。同埋唔知啊，總之有啲人就話好唔得嘅，咁但係咪唔得唔知啊？大家睇啊，係咯。 佢話係喜劇嚟嘅嘛，因為。 嗯。即係而家古天樂係即係要貼金貼到咁嘅就咁係咪唔好睇啊？ 咁啊，睇下 咯， 係咯。 呢套我唔敢講，我覺得不如睇下張家輝嗰套會實際啲啊。 嗰度好似吸引啲啊，嗰度。 真係嘅，真係嘅。 好，跟住十號亦都有叫做有套日本片叫做《來自星空的愛》啊，大場澤正美做嘅。 即係 又咩嚟 嘅？係嘛？ 嚇！ 即係侵略者啦。 係啊。 改咗個咁嘅名字。 來自星空的愛喎、 哦，我唔係 睇你嗰套喎、哦，你睇咗你嗰套？ 睇錯，唔係呢套。係唔係喎？但係佢嗰張 poster 咁寫嘅，散步侵略者嘛？ 唔係咩散步，唔係咩散步侵略者咯？係咯、 啊， 我來自星空的愛。 其實即係散步侵略者。係 啊，即係散步侵略者。 喂，呢套唔係愛情片嚟喎，真係講外星侵略嘅喎。 科幻片嚟㗎， 係啊。呢套我咪話原本想睇嘅咯，睇唔到結果，唉、 啊 哎，真係都可惜。 十號會做啊，香港十號會做。 啊，咁大家睇啦，大家早過我睇。 哇，陳澤正美同阿松田龍平做嘅。 哇，好嘢㗎呢個直情，咩呢套我哋咪之前講話，即係夏凡做咗個電視前傳 版本嗰個。 即係佢唔係版本成劇，嗰係前傳嚟嘅。 系 由嗰度就播翻落呢度嘅，因为当时系嗰时就做噶啦，系嗰时就已经做剧场版噶。 系 吓咁我哋梗系冇睇到啦，大佬唔系日本嘛。咁但系剧场版就唔系讲阿夏凡同阿染谷上太嘅，系讲阿长泽正美。 长泽正美同埋阿松田龙平啊， 系啦。咁仲有个唔知道个学生妹咁出嚟杀人嘅，唔知佢点嘅。即係我睇畫頭就係咁嘅，咁佢唔係搞笑㗎，絕對唔係搞笑，好怪嘅一套嘢。咁佢嗰啲外星侵略者係點樣侵略嘅呢？其實佢係直接搵手掂一掂人個頭，就可以偷取咗你一啲概念。 係。 咁人就會女低㗎。 咁個簡介都係咁寫。係 啦。咁如果即係呢個係啦，咁我個好建議大家睇喎。如果呢套下個禮拜有得睇呀？ 十號。过翻一个礼拜， 即系下个礼拜， 再过多礼拜 ，OK，OK，OK，OK，OK， 十号做呢个，即系月中就会做啦呢个。 系啦，咁即系就出碟啦，意思啊，等到咁耐啊，应该出咗碟啦，甚至乎系啦，咁啊系啦，咁如果大家呢套要睇，呢套真系要睇，咁啊分分睇下，好嘢呢套系咯，但分分冇睇过嗰个电视版嘅，都冇睇过下排。哦，唔系佢直头同一个导演拍翻嘅， 系哦，即系黑泽清。 系啦，咁所以佢嗰时嗰个电视唔似电视噶，你成个都系戏嚟噶，好正噶。 长噶个电视长，都系十集嗰啲嚟嘅。 我又唔记得几多集喎，几集啦，几集啦。 哦，几集咁我试下搵。 唔系佢好怪噶，佢话夏凡系唔会俾佢偷到噶，佢偷唔到佢噶，佢话佢特别噶。 好。 系啊，佢都冇用噶。 嗰系嗰个电视嗰个。 好似佢都系叫翻做 散 步的侵略者嘅啫，系啊系。 咁我 佢直接叫翻个汉字名。 得， 好正啊，好正，好正。嗰度我俾条 link 你得，仲有系好睇啊，嗰度好睇啊，净系同套戏系如出一辙嘅，因为佢真系睇翻同嗰个导演拍翻嘅。 嗯， 系啊，唔系话我调节版就有人顶上或者讲啲唔拉家嘢，唔系嘅，系拉家嘅，系啊。只不过大家个视点用咗唔同人嘅啫，系。 嗯， 其实突然间出现嘅呢啲侵略者系啊，咁佢就唔系用打仗咁嘅方法打嘅， 好啊好啊， 好怪嘅，系啊， 好，要睇要睇， 要睇啊，呢度真系要睇，系好，仲有冇？ 咁就要去到十七号啦，就讲就系死线二啦。 哦，呢度必定要睇啦，系啦， 咁就 系咯，滑嘟嘟又变身变成呢个 K 宝再嚟。 仲想提一提，已经应该开始卖飞噶啦。 哦，好啊，咁大家买定啦。咁佢只左手都系唔正常嘅，系机械嘅， 系啊，系啦，唔使今次就唔系戴手套啦， 系真系机械，系 唔使戴手套啦， 唔使戴手套，系 咁同埋同一日十七号咧都有《进击的巨人》嘅剧场版都会喺嗰日做嘅， 即系 动画嘅， 系动画嘅，系 动画剧场版唔系真人吓，动画剧场版都会 即系新啲嘅呢个系 新剧场版嚟嘅， 好 都会系同死侍同一日，同一日亦都有套日本片。 系咩？ 哦，个副题啊， 个副题啱啱 个醒的头号 系个副题 啊，系啦， 系。 咁另外仲有套日本片就系阿北野武导演嗰套叫《全员恶人最终章》，系啦。 哦， 即系最后一集《全员恶人》应该第三集 系 最终章，讲佢嗰啲黑社会， 黑社会啦， 即系阿北野武嗰，即系一路以嚟 嗰啲啦， 都会十七号做，系啦。 好。 跟住嗰个礼拜就到我哋都唔知系咪期待已久嗰度汉苏路就会系 汉索罗， 我都唔知点 叫做咩话叫咩 索罗啊，汉索 罗啊， 韩国个汉索罗， 系啊， 国个汉索罗啊，就系24号做啦。 O K， 吓最正就系个中文嘅电影介绍咧，竟然系所有都系资料不详嘅。包括演员、编剧、导演都系 咁神奇，但系呢肯定系有晒啦嘛。 系啊，有资料佢全部都唔使嗰下嘢正喎。 哦， 我都唔明呢套嘢点解会变成咁样啦。 我哋帮佢填翻嚟啊 ，Jack Black 主演咁啊。 剧照又净系得个幅，唉，我都唔知呢套。 咁啊，呢度如果啲宣传做得咁曳，真系死紧。 即系而家我都唔觉香港有做紧宣传啊。 冇啊，边度有？唔系净系香港，全世界都冇。 全世界都 你唔好以为美国有都冇，都系吹喇咯，系啊，吹喇都系睇嗰啲嘢嘅啫，系啊，即系可能我吹喇的确都可能多咗啲片段嘅，但系都系咁啦， 系 咯，都系你唔会睇完个吹喇有咩冲动要睇咁咯，系咯， 系咯。 但系我哋点都睇嘅，不过就我哋睇嘢啊呢一集。 一定会睇吓，一定会即系明知濑嘢都冲埋去噶啦，就系。但系我见到咁样唔 即系如果你同侏罗纪比咧，咁我咦？点解我喺呢度睇紧《轻苏劳》嘅？反而喺侏罗纪觉得 哦好快就24号之后，6月7号就会 唔系即系你直情一你一睇咧搭埋睇咧，成个点解呢套似《轻苏劳》啲嘅？咁又阿沙罗喺度做啊嘛， 系 咯，都有啲怪兽噶，啲恐龙咯，系啊， 都系。 我以为呢套系《轻苏劳》啲。嗰套《轻苏劳》我完全 feel 唔到任何《轻苏劳》嘅感觉，你死唔死？ 啊，做佢真系完全放弃态度，真系咁。 唔系佢咪真系似咧嗰啲 YouTuber 咧，咪自己喺度扮沙窝搞笑嘅。 系 我贴好多噶，得闲就贴下噶我。甚至咪有个咩见外父啊，同阿黑武士跟住争啲开拖，系咪开咗拖？我突然觉得似嗰啲戏，嗰啲玩嘢咧，求其搵条僆仔喺度扮轻苏劳嗰啲。 之后嗰啲有呢个特技嗰啲场面就系 key 翻人哋嗰啲戏嗰啲场面。 唔系啊，嗰次嗰套佢啲戏服系做得好靓噶，嗰个黑武士嗰件直情系戏服级数啊。 咁 样。其实佢后边嗰个千岁英嗰个仓个景都做得好真噶。 系。 即系佢个人个样好衰嘅，专登搵个。 系。 即系佢又着到好 hea 嘅。佢。但系你见到其他嘢咧，就认真到咧。即系电影级数嘅，咁你就知道佢唔系 cheap， 佢系专登玩嘢，咪着到佢咁，你觉得好笑啊嘛，因为笑噶嘛，人哋系，但系你嗰黑武士嗰件甲直情系靓到你系好似，哇，呢个道具级数嘅，系啊，唔系攞件 cosplay 嗰件嚟玩嘅，系啊，我贴过噶，我贴过噶，咁我成日都住，我要睇嗰啲嘢咁样，去死唔死？ 即係睇實睇啊，不過即係我調低少少個期望啦，係咯係咯。 希望有驚喜啦，希望。 即係咁講，我哋以前咧就成日好希望 Star Wars 真係好似呢個電視咁或者咩成日有嘅，以前冇噶嘛 ，Star Wars 都好少戲嘅啫嘛。 係啊， 咁而家成真啦，有好多啊，但係其實又係咪好咧咁？咁當然嗰時我哋係希望原本嗰班做啊嘛。咁而家你換曬人嘅時候，即係啦，而家終於有好多 Star Wars 嘅戲，但係咁係咪好咧？咁又好似即係同阿 Fanno 一樣啦。當你個願望實現咗，原來唔係嗰回事咯。 嗯， 係咯，原來你已經失去曬所有嘢咯。嗰套戲冇曬所有嗰啲你鍾意睇嘅嘢咯。咁只係當一個框係 Star Wars 咁。有啲唏嘘嘅個感覺，係啊係啊， 冇辦法， 係咁，但係呢套點都睇下啦，係咯， 我點都睇㗎啦， 仲有冇？ 冇啦，五月就完㗎啦，就係、是、 五月係呢啲啦 ，OK， 係 啦， 係咁，我哋仲有五月十五號啊，我哋十週年， 係， 哦， 不過我哋唔係喺正十五號有節目啊，係咪應該嚇？ 十五號星期幾都唔知星期幾， 五月十五號唔知有冇睇緊日曆啊？咁啊。 都 即 系二嚟嘅， 即系二啦，我呢度啦，系咯系咯，咁即系早几日啦，我哋早几日当系十周年，咁但系唔知有咩啊，我哋都唔见得有啲咩啦，都唔知有啲咩啦，咁会唔会搞啲乜都唔知啦，或者嗰个月睇下冇，即系下个月啦，意思睇下冇咩啦，系聚会嗰阵啊，系咯，睇冇搞翻个十周年嘅叫做系咯，不过我都真系唔知可以搞啲乜，系咯，即系以为可以有，终于有广播剧叫啊，都系冇噶嘛。 嗯， 系咯，咁呢个要介绍翻啦 ，Mr. 你嗰个观星个会，佢哋有个广播剧啊，连续三个月啊，十二集系嘛，系咯，啊我点咗上群咗，我又唔记得个叫咩啦，你见唔见到？有个 RTHK 嘅广播剧嘅， 哦， 即系头先忘记咗 RTHK 嗰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介绍翻啦， 嗯。 見唔見到有個 RTHK 廣播？ 你繼續講先。 啊，冇嘅，咁其實佢都係每一集好似唔同故仔嘅，咁佢係有少少科幻嘅，佢就唔係話説教或者係佢唔即係佢真係故仔咁去講一啲 天文嘅嘢。點解見到佢寫普通話台嘅？ 冇錯，你先講嗰個劇名先。 叫《星際夢飛翔》係咪？ 係啊，《星際夢飛翔》啊，咁佢就唔知點解咧係編咗落去即係普通話台度。 咁 但 係佢係講普通話嘅， 粵語嘅，係粵語嘅，係啦。 哇，咁好容易俾人背喎咁樣。 係 咯，咁冇唔會有人聽㗎啦。老實講，正常 ，OK 嚇。咁所以我哋咪要嚇，啲人轉錯台嗰啲係嘛？ 唔係嘅，就唔 好。嗱，如果嗰個人本身係諗住聽普通話，佢又會唔聽 ，OK？ 係。 做咩啫？我諗住聽普通話，但係你做咩講普通話係嘛？ 冇嘅，通常這些呢啲咧，如果係轉下轉下嗰啲咧，佢唔會知道嗰個咩台，佢只會知道。 唔好理佢啦，即係總之佢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俾你外來嘅組織去做一啲節目嘅計劃啦。咁其實仲有好過個組織嘅，係啊， 嗯 嗯，咁呢個就而家已經做咗唔知頭幾集噶啦，咁大家可以聽一下啦 ，OK。係， 嗯， 咁係少少科幻嘅，因為嗰啲古仔係少少科幻嘅，少少啦。科幻奇幻，佢唔係就咁講嗰啲天文知識俾你聽咯，即係意思嚇，係咯。咁有興趣大家可以聽下呢個啦，係差啲漏咗唔記得講，係好。仲有冇？ 冇啦，今個月五月就係咁多啦，係啦。 好。好啦，好啦，好啦，咁下個星期啊，好同大家講咩話？有咩講啊？ 如果係就應該係低壓槽咯，張家輝嗰套。 嗯，好。 我應該都會睇嘅呢套就 好。咁西片冇啦， 西片冇咯。 我真係 有少少暗角公義，就講嗰啲都係嗰啲劇情片咁樣，太實 質。即係意思科幻冇啦，冇咩科幻。 冇啦，我都係 好嘅。 睇多次《復仇者》啦。 明白，我好多人都好似睇咗第二次以上喎，已經係。 係啊，有可能睇咗兩三次㗎啦。 唔明白。咁我哋可能到時又講下第啲嘢囉，其實之前我哋錄音有講過 Zozo 㗎啦，不過你之前啲編輯實太多係講未，咁下個禮拜咪即係 仲有一套仲可以講下 Netflix 啊，嗰套鬼老闆西遊記都可以。 哦，係啊，係嗰套其實係未，我哋未。 我就睇曬㗎啦。 哦，你睇曬添啊？哦， 十集每集25分鐘嘅啫，其實。 哇，你睇曬添啊 ？OK， 咁下個禮拜講下，咁得唔得？值唔值得？值唔值得睇？ 其實就你當。 你唔好太認真睇，佢嘅製作亦都唔係大製作嚟嘅， 當 小品咁樣。 都係搞笑㗎咋？ 又唔係話太搞笑嘅。 唔係嘅，唔係搞笑嘅。 咁你佢都有少扭下笑嘅，因為佢今次唐真、唐三遇到女人啊嘛。 係，唔係好特別啫。 女人唔特別啦，但係根本原來喺第一集真正嘅唐三藏已經死咗㗎啦。嗰、那個女人真係頂上去扮嘅，其實扮唐三藏嘅，其實係咁樣去再扭一扭嘅。 即係攞線 呃埋啊，呃埋啊，孫悟空佢哋嘅係。根本佢唔係唐三藏嚟嘅，佢會咁樣扭一扭咯。 其實咪《醉遊記》都係咁嘅。 我唔知道最後嘅係咪咁嘅，最後嘅係咪咁嘅？ 佢咪流噶唐三藏啊，食曬煙喎。 咁呢個就係講佢係假嘅唐三藏嚟嘅，唔係真正嘅第一集已經死鬼咗噶啦。咁下個禮拜可以再詳細講一講。 好，咁真嗰個係男人嚟嘅， 男人嚟嘅死咗喺度叫第一鏡頭已經死咗噶啦嚇， 真係大鑊啊！係咪最尾話俾連馬騮精都係死咗噶啦？呢個有流嘅嚇。 系 啊，系、 這 个 唔系呢 个 真嘅， 但 系好流嘅 啫 嘛， 刘星刘星 假嘅， 好咁样，系啦，即系你意思佢个古仔真系 《 西游记》嚟嘅， 咁咪真，佢唔系嘅，都改咗啲嘅，其实系， 唔系咁佢唔系取西经嘅，佢咪真系去取西经， 取西经系要还翻啲经过去， 咁样， 俾翻啲经，即系佢西边俾翻嗰七本经书， 还西经，竟然系， 系啦。竟然是抄香港漫画喎，竟然系佢边个 咧？边个咧？ 香港漫画阿李建和嗰套而家西游啊嘛，都连载 嗰 个系 西游，佢就系讲环经嘅。 点解会咁？ 就唔系讲取西经，因为佢原来系天庭就攞西经翻嚟咧，其实系有阴谋嘅。唐三藏就要将经书交翻去，先至平息到件事嘅。佢就系讲呢样嘢，就系还翻经过去西方。 即系佢呢度系佢真系咁嘅。 佢呢度都係咁睇緊嘅， 哦， 即係鬼老闆呢套都係咁睇緊 嘅，哦，即係睇咗港漫啊， 都唔出奇嘅真係， 嗯， 因為港漫啊，李建和嗰套咧喺日本係攞獎嘅， 嗯， 攞咗漫畫獎嘅， 哦， 係啊，所以都值得睇下嘅，其實係， 嗯。好的，即系呢个系有得睇噶啦，有嘛？有得睇嘅，即系 Netflix 有得睇啦，最少。 如果系 Netflix 用户就有得睇。 哦，即系网上就唔知啊，就唔知边度有得睇嘅。O K， 好。明白，明白。好，咁 Netflix 用户睇先。 可能要知啦，可能 要。系咯，因为我都见唔到边度有，系啦，即系网上啊，我见唔到边度有，系啦。本来我哋都谂住今个礼拜如果瞄到都讲下嘅，冇。 系咯，系咯，咁点知 明白 我一个睇到，咁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先讲啦，系咯，呢个就应该唔系好关复仇者事啦，真系，系咪？ 太重要嘅呢个系。 呢个点都谂唔上复仇者啦吓。 嗯。 应该唔关事啦，系咯，冇啊，唔关事。 好嘅，好，同头先嗰几套点都掹车边有啲嘢掹到啊嘛，系咪？ 系 啦。好，下个礼拜先讲。好，咁下礼拜再发掘下啦，或者可能都有啲奇怪嘢、奇怪作品嘅。突然间有啲弹出嚟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其他地区上画嘅都有机会嘅。 好， 再讲再讲再讲，系啊。 好， 好啦，好，咁啊，明谢翻腾咁嘅资料嘅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今个礼拜我哋都有聚会啊，咁啊，唔知有几多朋友出席啊。咁但我哋其实都系想睇下大家有冇啲想大家一齐做古仔嘅朋友啦，系啊，系啦， 嗯。 咁所以系今次系讲呢个一啲 sci-fi 嘅 idea， 咁睇下大家有冇啲系咯。idea 想做，即系其实我哋自己已经有好多噶啦，我哋唔系想要你啲 idea， 你放心吓，想即系睇下大家有冇兴趣一齐搞吓，或者如果你有啲想倾下都可以嚟嘅，咁啊，有冇其他想讲？ 冇啦，冇。 O K， 咁如果大家亦都可以帮手啊，将我哋个节目啊，即系 upload 上 YouTube 又好 ，upload 上 Facebook 边度都好啦 ，O K， 或者一啲你认识嘅平台嘅，咁大家帮下手吓，宣传啦， 嗯， 好冇？ 好。 好好啦，咁大家记得咧去呢个花生台啊，同埋 Reg 先听我哋啦。好啦，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